近日从北京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了解到，2012年以来，全市以较低的能耗增速支撑了经济的平稳运行，能源利用效率稳步提高，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能源利用效率位居全国首位。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5年来，北京稳步推进法治中国首善之区建设，地方立法质量明显提升，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展顺利，全民法治意识普遍提高。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做了国务院关于2016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报告指出，2016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2365.62亿元，支出86804.55亿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北航今年在京招生计划为理工类239人，文社科类34人，共273人。校园开放日活动由现场咨询和政策宣讲两部分组成。 也不会轮到我。 当年陈小春与组合风火海出道，发了两张专辑没有反响，随后又在影视剧当中演了很多的配角，也一直是默默无闻的，直到《古惑仔》播出后才走红。公司计划给陈小春出专辑，当时有四五个人竞标，包小柏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用一套创意独特的文案打动了陈小春。包小柏通过与陈小春成为朋友，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并仔细揣摩之后，发现当时的男歌手当中很少有王老五的形象，而陈小春诚恳的态度十分适合这种感觉，于是包小柏为其量身打造了《没那种命》。那么这首歌曲的作词也是易家扬。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再来听到他的作品《月光爱人》。 呱呱以实力支撑，用事实说话。集团型上市企业，从事贷款代办服务20年，覆盖全国8大省市，各类抵押贷款代办服务、无抵押信用贷款服务代办均可办理。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上小顶网。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不购物，不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间真诚的回忆，让我们 make a wish make a wish， 一起约定看最美风景，这一切都不会是 初夏的风灵活地穿透茂密的枝叶，带着夏天的青春活力的气息扑面而来，热情、豪放、浪漫、永恒变成了夏天品质的绝美光环。我们之所以就是要拥抱夏天，就是要享受骄阳，让我们的人生充满温暖。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夏夜晚上适合一杯绿茶，三两好友才最惬意。 心电静止的空气

心，我只不过让你歇斯底里，你就让我跟着你一起秘密。我们的事情说好不提起，让我们都能够清醒，你和他是不变的定律。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本周北京最高温重回33摄氏度，暴雨过后又是变得更加炎热了，行人出行应当做好准备。北京暴雨过程基本结束，但目前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大家务必要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景点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即日起至29号20点，统考考生将填报本科志愿，志愿填报时间一经截止，任何人都不得更改。北京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应按时参加志愿填报。记者从通州区安监局了解到，东方化工厂和东方油库内危化品设备设施即将开拆，按照计划，所有危险化学品设备设施在10月31号前拆除完毕。到今年年底，拆平的东方化工厂将开始建绿，未来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化的一部分。世界厨师艺术节近日亮相国展，并首开老字号专区，北京华天影视集团的 VR 超视觉体验惊艳全场，一改老字号给人的传统印象。 深夜机场冷清，好安静，我终于看见了你，穿着风衣，提着行李，听着音笛走来走去，回忆钻进心里，全是我走过去抱紧你，你的声音，你的笑容，你的泪滴回到我怀里。你答应我，今天回来，带着你迟来的真爱，就飞过大海。带爱情回来，今天看见永远的第一天，终于实现我和你的诺言，时间将一切拉远，爱在心里没有改变。眼前看见我飞过地平线，让我说完我对你的誓言，这是另一个起点，我一定爱你到永远。进心里全是你，我走过去抱紧你，你的声音，你的笑容，你的泪滴回到我怀里。你答应我今天回来，我要在这一秒钟说 王力宏用深情的歌声讲述了一对分隔两地的情侣终于有一天带着共同的约定相聚，在机场男生紧紧抱住女生，仿佛世界从此开始。其实这也是王力宏自己的故事，只是故事的结局是不同的。这样一首歌曲《永远的第一天》，作词来自于易家扬，这是一首充满超现实回忆后而产生混乱思绪的歌曲。表面上看，它看似是一首快乐的情歌，描述着一对情侣分隔两地后的重逢，但是编曲的部分显示，愉悦的歌词背后其实是密布乌云的。969都市夜归人，继续来听到易家扬作词的歌曲，来自于张靓颖《木兰星》。

界，一旦下的雨不再上演，我们忘了选择失恋，已经别恋治不好失眠，别让那不经意的遇见给视而不见，我们都掩着哭红了的双眼。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人街寻梦。 在唱腔方面，许冠杰这位粤语歌的巨匠是典型的民谣唱法，不加任何的修饰的原声，简单自然，流畅动听。而这位大师的真正非凡之处，还是在于他的作品的独创性了。他的作品截然分成了两种风格，雅致文人式的与市民世俗式的，可谓真正的雅俗共赏。前者往往造词精巧，一派古典的风范，而后者却完全以最世俗的广东俚语来写，生动幽默，活力十足。但无论是哪种风格的内容，经过他那充满旋律性的脑袋一点缀，立即传唱到了街知巷闻，风靡不息。而两种风格的作品当中，尤其是最后一种，有着非凡的独创意义。后一种风格最能写出许冠杰那种风趣、平和、淡泊名利、随遇而安的人生本色。在运用民间语言的方面，他在华语流行乐坛是一代大师，天才闪耀，无人能及。他的感情扎根于人民之中，用有血有肉的民间语言写进民间的生活百态，囊括了柴米油盐、工作、爱情、辛酸、快乐。而这些歌曲的背后，又有一种特有的幽默、乐观、凡事适可而止、不过分强求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历来注重世俗生活、不喜欢做官、有钱也喜欢藏着偷着乐的广东人当中特别的明显。他却是最了解广东人的一个音乐家了。方大一说，只要粤语一天不亡，他的歌曲就不会停止传唱。同舟共济是许冠杰晚期的一首经典作品。当年的中英谈判成功，香港终于确定回归之后，不少的香港人曾一度因为对日后政治时局的担心，出现过一阵移民浪潮。而许冠杰的这首作品，正是以一个中国人的情感，再度打起了港人对这座灿烂的东方之珠的士气与信心。这也是港人之所以尝试许冠杰为自己心灵的代言人的原因了。歌词当中是这样写的：香港是我心一颗不变心，朴实却深情，令人异常感动。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香港回归20周年，一起来听到的是许冠杰《同舟共济》。 作一大团，不知怎算，既决意留在这条船，齐齐令他不遭破损，困境挑战，奋勇地面对，令到这条船永不翻转。香港是我心。

雨也无言，化成烟，模糊我的视线，失去爱，生命最苦的那天，无法分辨，为何无法永远，万般可怜。像情缘化成烟，缓缓升起的月，有了爱，生命再不必亏欠，弱水三千，等到你的出现，天星月圆伴着你的明天，化成烟，缓缓升起的月，有了爱，生命再不必亏欠，弱水三千，等到你的出现，天星月圆伴着你的明天。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